個念頭話我啊已經係得到呢個義果啊嘅絲陀含果咧，可唔可以有咁嘅念頭咧？當然就係唔可以啦，因為諸法本體係空寂之故。嗱，咁啊，絲陀含中國話叫做一來啊，點叫做一來咧？佢就係在呢個人間天上係一道往來，名為叫做一來，即係再來呢個欲界咧受一次生死，咁佢就進入呢個義果位次啦。因為呢個欲界中咧有九品嘅思惑煩惱，嗱咁啊正初果咧只能斷呢個變惑，咁啊未曾斷呢個思惑啊。嗱咁啊正到義果之時，就係斷咗呢個欲界中啊九品思惑煩惱中咧前個六品。咁上有后个三品在啊，所以仍然咧系一往天上，系一来人间，即系受一次生死啊，然后断除欲界最后个三品思惑，咁啊，然后先至正三果。嗱，咁啊，初果须陀门属于见道位，就系断八十八时嘅见惑烦恼。顿然间咧就能够断啦，咁啊正初果咧，嗱咁啊二果同埋上一步嘅三果啊，系属于呢个修道位，因为见惑烦恼可以顿然间断，但系思惑烦恼咧就要次第断啦，比较咧系微细啊，唔容易一时间咧系断除，所以在呢个修道位中咧。咁啊，慢慢修行，先至可以斷除呢個欲界嘅九品思惑。嗱，咁乜嘢叫做思惑咧？即係貪嗔痴慢啊，種種嘅煩惱，就係欲界中嘅俱生微細嘅煩惱啊！佢係任運而起啦，即係都唔使乜點樣諗嘅，佢好自然啦。咁貪嗔痴慢種種嘅煩惱咧。佢会生起噶，我哋常常有一类人咧，咁佢突然间咧，佢好似苦啊苦面咁嘅喎，但系佢坐喺树或者企喺度或者瞓喺度，又冇人闹佢，又冇人打佢，又冇人同佢闹交，只系佢自己一个人，咁啊叫你啊，佢无所谓喜怒哀乐嘅，咁但系有阵时咧，说不定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咁嘅情况啊，咁佢坐喺度或者瞓喺个企喺度。好似愁眉苦面咁啊，好唔开心。你问佢做乜事咧，连自佢自己都唔知嘅。咁呢种咧就系属于啊，或者个从前有一件事咧令佢唔开心嘅，即系令佢咧曾经受过打击啊，即使系事过境迁，经过好长嘅时间啊，照理都系忘记啦，但系佢当然所受。嗰啲痛苦嘅刺激啊，嗰种嘅习气咧，仲喺度，所以佢久唔久有阵时咧，佢无缘无故啊，好似有苦啊苦面咁嘅样子啊，连佢自己都莫名其妙嘅。你问佢点解你苦啊苦面啊，好似好烦恼咁啊，佢都讲唔出嚟。嗱咁啊，相反咧，咁啊有类人，佢无缘无故好似咪咪笑咁嘅喎，好开心咁睇到佢。咁啊，点解咧？就佢过去啊。某一个阶段时间，佢或者咧得到一种啊好欢喜、好赏心乐事嘅境界。虽然咧过咗好长好耐时间啦，但系佢嗰啲习气啊仲喺度，所以久唔久咧，佢会啊好似好欢喜咁。其实呢种咁嘅境遇咧，我哋每一个人都常常有发生嘅。咁啊呢种咧就系叫做习气啊。等于话嗰啲粗嘅同嗰啲微细嘅杂味咧系两种唔同，所以呢个变惑烦恼来得粗，所以顿然间可以断啦。但系嗰啲变惑烦恼嘅杂气啊，所谓贪嗔痴慢嗰啲杂气咧，就唔容易断啦。因为来得微细啊，佢能够障碍我哋呢个人修道。 所以这个修道人呢就要在这个修道为中才可以断这种微细的思维。那么欲界就有九品，那么色界有四层天，无色界就有四层天，加埋欲界咪九层天。那么每一层天都有九品思维，九九成为啊系八十一品。咁啊，现在我哋单讲欲界九品啦，呢、这个九品思维咧系从二果、三果圣人咧能够断，断到啊呢、这个五品嘅时候，名为佢哋二果向，即系向住呢个二果咁啊去啦。至于话断尽啦欲界前六品嘅思维咧，就明为佢哋正二果啦，唔系话向住佢咁行啊，一直情系正入天啦。所以呢个驱舍论讲啊，都话断至五叫做二向啊，断六就一来果，即系断到咧五品啦，咁就系二果向住，即系向住呢个二果咁样前进啦。佢话断至五品叫做二向，断六就一来果啊，断咗前六品咧。就是叫做一来的果报。那么这个欲界九品思维能够润我们七关的生死，即是如果你真正修行用功，如果断尽这个欲界九品思维的话，你要经过七关的生死修行，然后才可以断尽这个欲界的九品思维。如果断上上三品，就是润这个四关的生死；如果断中中的三品，就共润两关的生死；如果下下的三品呢，就一共润这个一生的生死。那现在二果圣人已经断了前的六品思维，已经受了润了六关的生死了，但是仲有下三品的思惑存在，还要润这个欲界一生，即是一来人间一往天上，那么受一次的生死。因此若这个受生断惑来讲，需要润这个七番生死，然后断尽这个欲界思惑。那么现在二果思道行已经断了前六品，而后三品呢仍然是未断的存在，所以呢仍然要受一番的生死，因此认为叫做一往来，即是仍然需要呢往天上人间一次，受多一次的生死，然后才可以断除后三品的思惑，这样而进入这个二果位，所以名为叫做一来。印度话咧就系、是、叫做啊系斯陀行。咁啊，现在佛咧就问须菩提，佢话于意云何啊？即系点样解释咧？在你嘅意思系认为点咧？进入二果嗰啲斯陀行嘅圣人啊，佢能唔能够作一个念头？我已经咧系进入呢个斯陀行二果位啦。咁啊，否之一字咧，亦系审问之意啊！即系佛咁问须菩提，正入二果嘅人啊，可唔可以作呢个念头？我已经咧系正入呢个二果啦，可唔可以咁样咧？佛须菩提二就不也世尊啦，此就系当机须菩提尊者早已经领悟啊，所谓一切不取。是一切无住啊离相的理论，所以能够于这个大众之中成佛所问啊，他就能够直接答复问那个佛人，即是不可以啊世尊，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我呢不会作啊这个得到如果这个念头，他何以故，即是为什么我不作得到如果这个念头呢？我话知道行就明一往来嘅二十就无往来啊，是名叫做师徒行，就系话 你这个衰河湖的人衰越断了，衰越断了前的六品思维，锐了这个六分生死，但是仍然有这个后三品思维存在未断，仍然呢要来这个人间呢走一次，所以我们就叫你一往来啦，仍然要到这个人间再来一次生死，所以他们一往来又不叫他二三个往来，只是一次往来，此就是约我们这个世俗对这个修行人来讲的，就说明他正初果已经轮了六番生死了，那还有一番生死才正入二果，那也都表示他的功夫修正有效，这个是约这个世俗帝来的讲，是他有从这个初果咁啊进入这个二果，但是如果从这个波野真空圣二帝中来讲呢，既然诸法本来空啊，咁啊便是有这个来来往往这个数量，既然没有这个来往这个数量啊，咁啊亦都不应该有一次来一次往这个动作，所以说二杀就无往来，在这个圣二帝中第一二帝真空妙理来讲呢，其实呢就是无往来，那么他就自命他就师徒行，那么正到这个二果位，不过从这个世俗帝这方面来讲呢，为了表明有修有正，咁啊，说佢为咩系一往来，要来一次啊？呢个人间受生死，其实坐呢个圣二帝啊，呢个真空妙理之中啦，边是有呢个来往之相啊？嗰个二实无往来，咁就叫做系师徒行。不须菩提，于意云何？行阿罗行啊，能作自念，我得阿罗行果否？此一段经文呢就是讲我们四果中的第三果，印度说它叫阿罗含，中国说它叫不来，译名它叫不还，就是这个三果圣人已经断了这个欲界，最后的三品思惑都断尽了，等于是欲界九品思惑锐七番生死已经全部是圆满了，所以前六果断欲界六品思惑，此三果更断后三品思惑，即是说欲界九品思惑已尽，已经再没有理由来这个欲界润生死了，从此再不来这个欲界受生，所以名为叫做不来。在这个驱舍论里面讲，他说断惑七八品，名叫第三果向，即是欲界这个九品思惑中，我们如果断了七品八品，即是向住这个三果圣人这去，如果九品全断尽即得不还果，即是欲界的九品思惑，如果完全断尽即是你没有了这个欲界的思惑，永远再不会来这个欲界受生死，所以他就不来，亦名他就不还，永远不来不还于这个欲界再受生死，那么他就不来他就不还。那么现在佛就问须菩提，我说须菩提，那么在你的意思，我说于意云何，那么作何解释呢，即有什么的想法呢，他说三果的阿罗行圣人他可不可以作一个念头，说我现在从这个二果再进一步，我已经得到这个三果的阿罗行果位了，可不可以这样是作这个念头的否字呢，就是佛是对须菩提尊者一种审问的意思，可不可以作这个念头呢，不须菩提言就佛也世尊，咁须菩提就是本经的当机，他早已经领悟不取无住离相的宗旨，所以他在这个大众之中纷纷你会能够扬眉吐气，既然佛有所问他就不假思索， 直接咧就答复佛啦，所问呢个问题就话佛呀唔可以啊，佛啊，我唔可以作一个念头话我已经咧系得到呢个三果阿罗汉呢个念头系唔可以，不可以故。点解我唔可以作啊？话得到呢个三果阿罗汉呢个念头咧？咁话阿罗汉就名为不来啊，佢话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罗汉。咁啊，须菩提同佛讲，佢话阿罗汉，中国话佢就不来，就系纯粹在呢个用功呢方面讲，佢从呢个二果啊，咁啊再修行，咁啊断尽呢个欲界嘅好三品思惑。等于话欲界全部九品思惑断尽，再嚟欲界受生死呢种烦恼啊，已经断尽啦。当然就唔会再来呢个欲界受生死啦，所以佢就不来，唔会再来欲界受生死啦。呢一方面咧，系若呢个俗谛啊，而说佢有修地有证啊，所以如果进一步证入三果咧，就唔会再来呢个欲界受生死。但系从呢个圣义第一义谛嚟讲啊，从呢个波野真空妙理嚟讲啊，既然无住，咁啊亦都无相啊，亦都不取啊，所谓本性空故，便是有呢个不来之相啊。各位如实呢系无不来，各位是故名阿罗汉。不过假名若呢个俗谛呢方面嚟讲呢，是佢为佢哋生果阿罗汉而。个须菩提系于意就云何啊？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嗱，咁啊小乘咧，其实佢哋四果啦，我哋通常话四果其实阿罗汉，即系经过初果、二果、三果，咁啊再进啦，就名为佢哋进入四果啊阿罗汉位。咁啊印度啊系叫做阿罗汉啊。咁啊，中国话咧就有好多种嘅翻译嘅。嗱，此个四果无学位啊，既然于呢个二果三果中断尽六界九品思惑，上生色界，佢于呢个五不还天中尽断上二界七十二品思惑尽，所谓见思烦恼断尽啦，咁啊超出三界。咁啊，不受呢个后有之身啦，唔单话唔来呢个欲界受生啦，亦都唔来呢个色界，亦都唔来呢个无色界受生死。咁啊，直接咧跳出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与三界呢个父母嘅姻缘咧，已经咧系断尽啦，再唔来呢个三界入呢个父母嘅胞胎，正到呢个出世嘅无学位啊！咁就名为叫做阿罗汉，亦名叫做无汉，即系于呢个三界之中咧，佢就系个圣人，已经系无法可学噶啦。佢在呢个三界中啊，究竟圆满，咁就名为叫做无学四果嘅阿罗汉。所以富大师啊，曾经有一首偈讲，佢话无生，亦无灭啊，咁无我，亦无人。求除烦恼障啊！一长持后有身，景亡心亦灭。那无福起贪嗔啊！那无悲就空有智，个宿缘独任真。呢、这个意就系话，正到四果阿罗汉嘅人，佢亦无生，亦都无灭。点解咧？佢都唔会再来呢个三界受生死啦。咁啊，既然唔受生啊，当然冇灭啦。我话无生亦都无灭，咁啊无我嘅亦无人啦。咁啊，证到四果阿罗汉，了达本性空故，所谓无我相啊。咁啊，我相既无，我个对方就系人啊嘛。咁啊，既然我无，对方嘅人相啊，亦不可得。咁啊，佢就无我亦无人。咁啊，求除咗烦恼障啊，长持后有身。他所求是求什么？他就求出三界，了三界的生死。所以他只是除了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障。 咁咧長期啊，永遠咧同呢個三界咧係高長價啦，再唔會來呢個三界咧受呢個後有之身啊，受呢個生死嗱。咁我哋就受後有之身啦，生啊作善又好，作惡又好，總之仲有後世嘅。不過你做得事，你又仲經又拜佛又修啊。咁啊，即使唔能夠往生淨土啦，都應該得翻一個好嘅人生，唔會墮落。咁啊，如果你真係無惡不作啊，奸淫邪道偷啊，擺脱事事都做啦，咁啊，地獄惡鬼畜生啊，咁啊難免啦。咁你仲覺得後有生一定要受？咁啊，但係阿羅漢咧，三界見之煩惱將斷盡，所謂無呢個受生之因啊。當然亦無呢個受生死個果報啦，所以長時永遠咧辭別咧呢個三界嘅後有生啊！佢話景惡就心亦滅啦，佢初果嘅時候都已經不入色聲香味觸法，都忘咗呢個六塵境啦。咁啊，何況啊，正到四果阿羅漢咧，所謂三界一切個外境。已經咧係冇曬啦，空曬啦。嗱咁啊，境界空，當然唔會起心動念啦。所以話心亦都滅，佢就無故就起貪嗔。咁啊，心中嗰啲見思煩惱斷盡啦。所以三界呢個貪嗔痴煩惱啦，佢已經冇曬啦。咁佢就無故起貪嗔。咁啊，無悲就空有智啊。嗱呢句話咧，就係嗰啲小聖人啊。他是獨善其身，他覺得自己都是在這個生死苦海中漂流，都不知道受了多少生多少生多少生的生死了。那現在有幸遇到佛出世，也都加上自己精進用功，那總算斷了這個三界的生死輪迴，出了這個生死的苦海，他有點怕怕地了，連生死這麼可怕，他自己做過治療漢，那就算了。他雖然有智慧斷三界見思煩惱了生死，但是他做過照料漢，從今入發這個慈悲心入世度人，那他就無悲，沒有這個大慈悲的度人，就空有智，就空有一種智慧，能夠了這個三界的生死，斷這個三界的見思煩惱，那他就無悲，就空有智，他屬於獨任真就是自己一個了。那孤孤獨獨，那正到阿羅漢果，正到這個出世的真諦空理，那算了，他也都從此也都不上進，那也都不入俗道眾生，所謂寶果不辭，做一個小乘的阿羅漢。咁啊，呢種理論咧，唔係佛出世嘅本懷啊，只不過咧，佛出世主要係在於令一切眾生成佛道，但係此一類眾生咧，由於個根性暗盡啦，所以佛咧冇法子一時之間就為佢説呢個大乘法，令佢頓證無上菩提，所以先説呢個小乘四果阿羅漢。咁啊，即使證到四果阿羅漢就發翻經咧。所謂五百由巡，他只能行了三百由巡，還有二百由巡都未曾行，即是未曾行菩薩道，未曾進入佛道，只不過一種方便的化身。那就說他又這麼辛苦行得這麼遠，那就給他暫時唞一唞，因此到了這個維摩經，所謂方等會上，咁啊，藉著維摩大師啊，呵斥嗰啲小乘阿羅漢人咧，咁啊，呵斥得好厲害啊！你打一部維摩經咧，睇下呢個弟子品啊，其中有一品叫做弟子品咧，你就知道咁啊，維摩居士啊，以個菩薩身嚟到呵斥嗰啲小乘人咧，係焦牙敗種啊！意思即係默默咧鼓勵佢哋。不要停住在这个三百由巡，还要发大菩萨心，所谓上求下化，然后才得证无上菩提。那么阿罗汉有三种意思，所以仍然保持梵音叫做阿罗汉，不翻译。那么这三种，第一叫做不生， 就是所有的这无名啊，三界的见思无名烦恼已经呢是断晒，再不会啊于这个后世之中呢来这个三界受这个生死果报，所以名为呢叫做不生。第二个杀贼呢，就是所有这个三界见思烦恼贼恨不能断尽杀绝啦，咁就叫做杀贼。第三佢哋英降啊，佢系世间上一位圣人。咁啊，所以世间上嗰啲人咧，如果供养阿罗汉啊，都得福无量啊。而佢因为断尽三界见思烦恼，学尽三界一切法，断尽三界嘅生死，系三界中嘅大圣人。所以三界中的众生固然应当供养他，而他亦都应该受这个三界众生所供养，为这个三界人天的福田，所以名为呢叫做应供，亦名叫做应供，就是阿罗汉含这三种的意思。所以不翻，因为有三种意思，翻得这样意思就失了其他两种的意思，所以仍然保持这个梵音，就叫做阿罗汉。在这个大波野经里面讲，他说我生已尽，就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第二个就梵行已立，就是正统阿罗汉果，他因中以这个界定为的清净梵行，断尽这个三界那些不清净的烦恼，而得正此果，那就叫做梵行已立。亦名的所作已办，就是阿罗汉本身的志愿，就是求出来三界的生死苦果。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已经永远不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他所作已经办到了，所以名为他的所作已办。这个就是大波夜经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的三个意思来解释什么叫做阿罗汉。在这个增一阿含经里面讲了有十一种法是阿罗汉所不执，即是不学的。边十一种？第一，漏尽阿罗汉，终不舍法服，执呢个法衣之行。嗱，咁阿罗汉都系咩出家弟子？可以讲咧，百分之一百系出家弟子啊，都系剃除须发而着起呢件袈裟嘅法服。咁啊，佢既然得见阿罗汉果咧，又既然出家，咁啊，从佛咧剃除须发，咁佢永远咧不会再学习所谓在家白衣居士那种的行为。第二，漏尽阿罗汉，终不执这个不净之行，所谓三界这个不净之烦，不净的烦恼他已经从此断尽了，所以他就不会再执这个不净之行。第三，漏尽阿罗汉，终不杀生，我哋正到初果啊，所谓衰陀门，在戒律里边讲咧，如果佢啊佢耕田啊，因为正初果已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啊嘛，佢对住六尘境咧都唔会起心动念啊，所以佢耕田啊，咪有个泥头嘅泥田咧，泥嗰啲泥啦，爬嗰啲泥啦，无论佢泥田又好，爬田又好，嗰、那个泥同埋嗰个爬，遇到呢个田上有嗰啲虫。咁啊，田就好多虫啊嘛，其中最多就嗰啲和蚬咧，通常讲为蚯蚓啊，系最多嘅泥里边啊。咁啊，我哋嗰啲耕田人啊，咁啊用个泥头嘅泥田，或者用个耙嘅耙田咧，就分分秒秒先有咁嘅机会，将嗰啲和蚬咧系泥死或者系耙死。咁啊，如果正到初果圣人咧，佢已经唔会啊，佢个泥头同埋嗰个耙。去到哪一次如果有那些虫蚁有那些和蚬蚯蚓都会随时以他这个神通力令他离开三处，即是那些虫蚁和那个泥头或者那个爬永远不会接触到的，又离开三寸的距离，那么试问他哪一次会杀生害命呢？ 嗱咁啊正初果聖人啲尚且有咁嘅功能啦，何況正四果阿羅漢咧？當然佢終身啊唔會有呢個殺生之事。嗱咁啊漏盡阿羅漢終身唔會偷盜。第五漏盡阿羅漢啦，佢終身咧不留遺餘啊，即係冇咗呢個三界嘅煩惱。结果咧唔会再有留下咧呢个三界个烦恼啊！如果有三界烦恼啊，当然佢唔会正四果阿罗汉啦。咁啊，正正因为佢绝对唔会留下多少呢个三界个烦恼，所以佢先就可以出三界啊嘛。嗱，第六漏尽阿罗汉，终不妄语啊！嗱，第七漏尽阿罗汉，终不群类相助。即是做一个自由汉，那么罗汉的境界呢是最自由的，那么所以我们常常啊，大家都是说那些出家人的最自由，所谓罗汉的境界啊，很少群居的，都是自己一个一个很自由，他喜欢去哪处就去哪处，那么他就漏尽阿罗汉，终不群类相助。能够第八漏尽阿罗汉，终不吐恶言，不会讲这个所谓粗言恶语啊。第九漏尽阿罗汉，终不有胡言，即是不饮酒啦。如果这个人饮酒呢，那么乱了性，那么就很多疑惑，那么也都常常会做这个非法罪恶之事。那么如果正到阿罗汉那个人，他对一切事理呢没有半点的怀疑，没有半点的疑惑，即是不敢走啊。那第十呢，漏尽阿罗汉，终不恐惧。世间上最恐怖的，每一个人最怕最怕的就是生死了。那他已经在这个三界之中再不来受生死了，那他还有什么恐惧啊？所以第十呢，漏尽阿罗汉，终不恐惧。第十一漏尽阿罗汉啊，同埋终不受如是，即系话咧，佢所接近咧，日后要发呢个大慈悲心，接近十方诸佛大菩萨，但系咧佢唔容易啦，所以佢终身咧唔发呢个大慈悲心啊。我哋普通有大乘善根嘅人咧，佢就会接受诸佛菩萨嗰种化度，以呢个大慈悲心度众生。但系漏尽阿罗汉既然终不接受如是，系乜嘢？嗰种大慈悲心啊，等于话做一个自了汉啦。嗱，咁啊罗汉就系佛嘅上乘众弟子啊。我哋开经都有话，咁啊几多几多个？常随众啊，常常随从佛，通常一至二百五十五人，所以就系佛咧呢、这个常随众嘅弟子，常常咧系亲近佛啦，常常咧扶持佛咧，咁啊到处话经演教，咁啊现在文中佛就问须菩提，咁啊于以云何？你作何解释？你有乜嘢嘅意见啊？咁啊嗰啲四果阿罗汉嘅人。他证到这个四果阿罗汉了，那他能不能够作这个念头啊，我得阿罗汉道，可不可以呢？这个否字，即是这个不读的否字，是一种呢审问之意，即是说证阿罗汉的人，他可不可以作一个念头，我得到这个四果阿罗汉呢？个须菩提意就不也世尊，这个不也否定之意，只是当机须菩提尊者，他做这个十大弟子中是叫做解空第一，能够了解这个波耶真空的道理，对于本经所讲的不取无住着以及离相的宗旨早已领悟，所以佛有所问，说须菩提，得证阿罗汉的人，他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念头，说我已经得到了进入这个阿罗汉果呢？那么佛既然有问呢，我没理由不答，所以由于他早已悟到这个真空妙理，所以佛问他之时，他就不假思索，能够直接答佛所问，他说佛也世尊， 是不可以呢有得正阿罗汉果这个念头啊。何以哥为什么呀得正四果的阿罗汉圣人他不可以啊有这个这样念头说我啊已经正到这个阿罗汉四果位呢他说实无有法啦是命阿罗因为阿罗汉者只不过呢是没有了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不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以共呢是应受这个三界众生的人天供养是为这个三界的人天的福田以如是的理论所以我叫做阿罗汉啫这个是若这个世俗地这方面来讲的但是在这个第一而真空理体来讲呢实在没一番啊名为这种阿罗汉我说世尊啊若阿罗汉作是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若我人是众生受者此就是反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阿罗汉他有这样的念头啊说我某某人啊已经呢证到这个四果阿罗汉了他说我得阿罗汉道即为他们着这个我相叫做人相叫做众生相就叫做受者相那有了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那跟凡夫有什么分别啊怎么可以明为叫做阿罗汉呢所以凡是证到四果阿罗汉的人他即使证到真是四果阿罗汉了只不过是若这个世俗地这方面来讲如果从这个第一二地来讲实际上他不应该作这个念头说我呢已经得到这个阿罗汉道此就是明白呢本经所谓一切法不取离相要用于一切法不住这个道理既然一切法不取离相亦都不住了咁就必须有呢个阿罗汉嘅念头可得啊！嗱，咁啊前个初果、二果、三果，所谓言真片话，即系一步一步穷言呢个真谛空理，而渐渐断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渐渐进入属于呢个有学位啊，所以立呢个果位就系、是、酬答佢因中嘅修行，例正初果。咁就係酬答佢做凡夫嘅時候發心得學分修行，所以佢咪證到初果啦。嗱，如果進入二果啊，咁啊高級咯，咁啊酬答佢在初果嘅時候啊，佢再用功，所以進一步咁啊證到二果啦。咁啊初果就為因，二果就為果咯。嗱，咁啊證入三果啦，咁亦都酬答啊，佢在二果位中修行就為因啦。所以日后进入三果圣人之时，咁就名为叫做果咯。嗱，咁啊从呢个三果再进一步，咁啊进入阿罗汉果啦。嗱，阿罗汉果就叫做无学位啊，初果、二果、三果一步一步咁啊上进，就名为叫做咧有学位。咁啊进到四果阿罗汉咧，即系于三界中无所学啦。咁就名为叫做无学位，好似我哋读书最高个学位就系博士。咁如果你真考到一个博士啦，你读乜嘢啲噶？冇得读，最高就系呢个学位噶啦。咁仲读乜嘢啦？所以我哋读幼稚园、读呢个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乃至读硕士，已经超过大学噶啦。但系顶上仲有个博士位啊，咁都系叫做有学，因未能究竟圆满啊嘛。即使正到达到硕士位啦，咁啊仲有顶一级嘅博士位，佢啲仲系要学，咁佢哋有学位，到到进入博士位啦，冇得再学啦，博士位都毕业啦，你仲读咩啊？博士嘅顶头再冇一个学位高过呢个博士位，咁啊佢就无学啦。嗱，咁啊在小乘法嚟讲咧，从凡夫位进入初果，由二果进入。 由初果正入二果，由二果正入三果，都是有學，一步一步咁樣前進咁啊學，咁讀到四果阿羅漢咧，咁就無所學啦，小成為宗是最高的位置，所以佢就無學位，在此位置之中咧，具足界定位，具足呢個道共界同埋定共界啊。咁啊，正此個無學位咧，分斷生死之苦果，已經咧係斷咗見思煩惱個苦因啊，亦都已經咧係忘盡三十七道品啊，亦都已經修盡啦，而正到出世嘅有如或者無如涅槃，亦都已經係得到，所以佢就無學位啊。阿羅漢果個世尊佛說：我得無爭三門，令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嗱，咁啊，此一段文咧，就係、是、須菩提尊者啊，就係、是、覆述所謂自己修行，亦係依此啊呢個波耶真空嘅妙理而修，因此正入啊。不取无住无相呢种嘅真理啊，作为呢四果阿罗汉呢无学位啊一种嘅证明，咁啊证明呢阿罗汉得正四果呢，亦都唔可以作一个念头话我呢系得正四果。个世尊，个佛说我得无增三昧啊。佛咧常常都赞叹我，须菩提得到呢个无增三昧。嗱，无增咧，咁啊，在呢个《花严经》里边讲啊，佢话有增就叫做生死，咁无增就叫做涅槃。咁啊，我哋唔使讲啦，凡嘅人都有增执，你话系唔系生死之本咧？如果你真系做到无所增执啊，万如光下，咁啊就系涅槃，就系出世解脱。所以古人讲啊，佢话真就系性苦心，与呢个真道咧系相违背啊。凡系有真执，咁啊梗有一个赢，等于话反转嚟啦，梗有个输。咁啊有赢有输，就有所对待，有所真执啦。呢、这个就与呢个真谛空理啊系相违背。咁啊，如果啊系无真嘅咧？咁就冇咗呢個勝負，咁啊當然呢亦都可以開悟啦，進入呢個涅槃，無爭呢種嘅真理。所以話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無聖法、無彼此、無高下，所謂一相平等啊，咁啊邊處有呢個爭執，亦都何來呢個爭論呢？如果有所取、有所執着、有所對待，有呢個人我彼此性凡高下是非，每一件都是對待嘅。有對待就當然是有爭執，咁啊一有爭執咧，從此就長流生死啦。咁就何來解脱呢？所以《涅槃經》裏面講啊，咁啊須菩提，佢真係住於呢個真空妙理喎。他所以十大弟子中呢，他是解空第一，所以说住于这个虚空第一样。他就说他如果有众生，即是有一个人，他说嫌我须菩提起在这里，他说我的即刻的终日端坐不起。那么如果有人嫌我坐得耐，他说我的终日立而不动啊，所谓对一切法都不起一切烦恼，对一切众生亦都不起烦恼啊！你话点咪点咯？佢无所争执啊，所以得到呢个无争之名。既无是非，无彼此，无对待，一向平等，无高下，我就无所争执啦。咁你想唔证阿罗汉都唔得啊！嗰阵时，咁呢啲亦都系功夫。不是个口讲就得到，你想真正达到无真正入阿罗汉境界，咁就要好好地啦，对于呢个真空无相嘅波耶法啦， 就要好好地研習一下啦。咁啊，講到此處，時間已到，咁啊，向下問長，換一下個星期咯。